F-E-C-T 这个词根， 就是那个 fact 这个哈。 对，那前面的 P-E-R 不是表示全面嘛，对不对？哎，这个 全部抓过来，全部拿过来。 对，我们说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左手要抓，右手也要抓，对吧？全拿过来。 没明白，左手又是一个慢动作， 对，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没错， 反正都齐活了， 哎， 都全了， 就是完美， 完美的。所以这个意思，你看那网上那完美的动作，是不是一只左手一只右手这样完美？ 齐了 哎，还真是符合英语这个意思， 对， 左边右边都有了。 嗯，那表扬我们互动区的朋友们哈，您看真积极踊跃。另外呢，大家注意 PER 啊，它表示的是全齐全部贯穿，实际上跟它长得很像的一个大家都知道叫做 PAN。 PAN 啊， 对， 那个是 pan 是不是？ 对，这个 PAN 呢表示饭，就是泛泛的泛，其实它也表示的是包括了很多东西这样的意思， 囊括了很多， 哎， 包含了很多。 对，所以您一个前缀记不清楚没关系，您找一个跟它差不多的又相似的来一块儿记， 所以说这俩得一块儿记。 嗯， 啊 PR 呢是表示全，那个 pan 呢我们说那个全景拍摄 panoramic， 对，没错， 全景大全景 panoramic， PAN 打头的， 是是是。 嗯 嗯， 所以说哈，今天的这个词 PER 一上来它就是一个全部的意思。那除了它这个范围广， 嗯， 它还有一个什么呀，时间的全的意思 啊，那就是自始至终，对不对？ 贯穿什么？ 贯穿，嗯，没错， 自始至终。 嗯， 我们说什么好的开头容易， 嗯， 但是呢善始善终难， 哎，还真是这样的， 是吧， 啊，好多都最后寿终正寝了哈。 自始至终是非常难的， 嗯， 啊，同学们学英语这个过程有没有自始至终呢？您，嗯，看昨天九十节吧， 嗯， 收到了好些同学发来的，贺电啊， 贺电啊， 这贺电呢发现有好多同学是好几年都没见了 啊， 哎，突然间这开学季吧，哎，又浮出水面了 啊，又想着咱们了， 又想起来了。 嗯， 对，要在这儿也给咱傅妈哈，傅老师补充一个教师节快乐。其实傅妈昨天已经收到很多问候了，是不是？ 哎呦，是跟雪片似的啊。 嗯，对， 我相信金老师也收到 啊，贺电啊， 贺电啊。 这贺电呢，发现有好多同学是好几年都没见了 啊， 哎，突然间。这开学季吧，啊，哎，又浮出水面了， 嗯，啊，又想着咱们了， 又想起来了。 嗯， 对，要在这儿也给咱傅妈哈，傅老师补充一个教师节快乐。其实傅妈昨天已经收到很多问候了，是不是？ 哎呦，是跟雪片似的啊。 嗯，对， 我相信金老师也收到了全国的听友了， 哎，关键是给就代为转达给傅妈的这个祝福了， 哦， 哈。 哦， 感谢傅老师， 谢谢大家 在我们节目给大家传授的精彩的知识啊。晚一天也不算晚吧，是吧？啊，就说吧， 对对对， 就说同学们学英语这个过程啊，其实能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而且其实大多数人做不到，我觉得。 嗯嗯嗯，咱总说善始善终啊，不管是养一小猫小狗，还是学习，它都得善始善终。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你看有的人他这个做工作哈，啊， 嗯， 无论他换哪个工作，他都做不长时间。 嗯嗯， 啊，平均每六个月得换一份工作。 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就会问他的，就是你从毕业到现在，我没有问他换几份工作，我问他换了几个行业。 哦哟，那换行业也就更多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哈，在一个行业里面只要坚持下来，你一定会有作为的。 嗯 啊，我觉得换工作和换行业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不一样， 应该是坚持在自己的本行业当中， 是 不断的升级自己。 是是是，嗯，所以呀，啊，咱学英语这个过程，其实你别看学到的就是一些语言的知识， 嗯 啊，还有一方面呢，它是培养你这个人啊， 嗯， 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毅力。 哎，真是 有一种持之以恒的一种意志。 所以啊，就像这个前缀 PER， 哎，全部的贯穿的自始至终的。 我们知道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 嗯， 是不是？ 对 对， 因为人其实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他给他基因当注射的一个就是打猎，所以这儿没有我就去别的地儿，他永远一种好奇猎奇的心态。 嗯 啊， 还有正因为是这样，人的变化多端，所以呢我们更加推崇一种自始至终的品质。 是没错， 好像做成事那就得自始至终，是吧？今天这个词语啊 per 的含义就有三个，第一，全部贯穿，自始至终， 没错， 就是一个跟咱们听友很多听友很相似的，就是一个比较长情的这么一个词。 嗯嗯， 好，是的。好，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叫 perceive。 perceive perceive， 哎呦，这词儿特别长啊，大家一看脑袋都疼。咱们一分析词根前后缀特简单，首先我们看一下中间的 c-e-i-v-e， 这其实是一个词根儿。 C-E-I-V-E 呀、 啊， 啊，长得像个法语似的哈。 那刚才给您讲了一个单词叫 perfect， 我们在互动区写写 F-E-C-T 是不是表示拿这样的含义啊？ 是，刚才才学了 F-E-C-T。 对，拿是去拿，那拿回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C-E-I-V-E。 哦、拿回来， 对， 就是 拿住了，拿回来 哦，拿到从那边拿到我这边来， 对，拿住了。你看，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里面的 per 是不表示全部的意思呀？ 嗯，是的。 那言外之意，我全给拿住了，我全给拿回来， 而且我是稳稳的拿住， 没错。 save 是那种牢牢的抓在手里， 嗯， 全部都抓在手里。 对，我们都说啊，学习知识，首先您是要背下来，更重要的是固化在内心，完美的应用。 哦，而这个知识本来也就是我们学来的，对不对？ 对， 本来也就是我们到处各地去拿来的，是不是？ 对，说太好了。所以这个 perceive 啊，首先表示的确实是得到了，而且这个得到已经化作您的血液和内心当中每个毛孔里的东西，那就是你已经有对它有感知了，有意识了。 哦， 嗯， 就像什么东西啊哈，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了。 对 啊，你对此已经产生认知、感知和意识了。 对，没错，你想晶晶马上意识就是劳模，哎，主持节目啊，平时一主持节目就很疯狂。perceive 就我能一下就能感知到。 哦，就能感知到，就能意识到，就能觉察到。 你觉得我说的实不实在？ 实在，一个人啊，这第一时间啊，不假思索的说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的。 哎呦，您这解释太好了。所以 perceive，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英文解释是什么呢 ？perceive。 To notice or become aware of something. 注意到了。 而且是 aware of something. 意识到觉察到了。 对，所以朋友们您注意哈，就这个词儿首先得表示他确实看到了、但同时也能表示他感知到了。 外界的一些信息啊，在你的脑海中，哎，一阵风吹过哈，脑海中形成了一些感觉。 对。 你比如说平时生活中的我们说、我注意到这个人的举止有些改变。我注意到了，它就是一个 notice 的同义词，是不是？ 是。 好， I perceived a change in his behavior。 哎，大家来看一下， I perceived a change in his behavior， 就是我们回头想一想，就这句话当中说我从他的那个行为当中感知到了一些变化。 我注意到了、 就是、对对对，所谓的这个 perceive 你觉得是仅仅看到的吗？ 不一定，还有包括我的所思所想，我的感官， 对， 我耳朵听到的，眼睛看见的，我鼻子闻到的。 比如说我在开会的时候哈，我特别喜欢干两件事情。 第一 件事情我发言。 哦。 啊，因为我想把我的知识或者把我的一些想法传授出去，并且我还有一种很强势的感觉，必须要听。 哦。 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会让别人发言。但是我在看别人发言的时候，我不会去看那个 speaker， 我会看他的听众的反应。有的时候他说一个我认为比较关键的点，哎，底下坐的人有没有反应啊？如果你没反应，看来你跟我三观不正。你跟我哎有这个 tempo 的像有一致，哎，这人可用。 傅老师这随时随地都在暗中观察。在脑海中要浮现出那个暗中观察的表情包啊。 对。 你小猫躲在门后暗中观察。 哎呦，没那么那个还躲在后面。但是我们觉得哈，就这种 perceive， 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更多的是一种感知的。它是一种相对需要你的感觉才能够体察到的东西。 它是一种思维活动。 对。 perceive 是一种思维活动。 哎、 你看你觉察到一个人的举止有改变、或者是你意识到啊一切都不顺利。She perceived that all was not well。 他意识到一切东西都不顺利。这个不顺利他不是看到的，他是隐隐约约感觉到 的。哎，就是一种感觉。 你比如说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他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你看他也没说啥也没干啥，但是我能够 perceive 到。 比如说医生吧，发现病人呼吸困难，这个就稍微有点明显了，是吧？ 对。 The patient was perceived to have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已经发现了一些这个呼吸的困难。也有可能不是那种已经呼哧带喘，就是从种种迹象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啊能够感知到。 而且我们看这个句子当中，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对， 说这个病人呀、已经被发现了。 对、 已经被注意到了。 刚才金老师说这个词特别好啊， BREATHING， 它的发音是 breathing， 对不对？ 嗯， 因为这个词其实它是动词 breathe， 它的一个 ing 形式。那这里大家要注意了，当呼吸做动词的时候，它的拼写是 b r e a t h e， 是 breath。 breath 它是一个名词。 哦，对，做动词的时候是 breathe。 对，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哈，有 e 的时候 breathe 才是动词，它没有 e 呢，它只能读成 breath， 它是一个名词儿。 哦， 所以您刚才读的特好 ，breathing 是从名词、动词过来的。 动词过来的。 嗯嗯嗯。 所以这个单词啊 ，perceive 啊，它不仅仅是你眼睛看到的，还有你感觉到的。它的第二层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啊理解为什么？ 对， 把什么东西视为什么？认为是什么？ 嗯。 什么叫认为呢？就是说你有判断了。 对。 你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了。 嗯。 perceive something as something， 把什么视为什么？ 啊， 这个发现被视为一项重大突破。 嗯， 人们认为他的运气不好。 嗯， 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残疾人。 嗯， 都是一种观点看法。 感觉有点像以前咱学那个 regard 或 treat or consider。 哎 ，consider， 对，没错， 是吧？ 对， 咱们就等于学了一个呀、同义替换词。 啊， 好，来看 understand or think of somebody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way。 嗯， 啊，把某个事情 一种特殊的方式去理解它， 理解它。 嗯 ，This discovery was perceived as major breakthrough。 啊，你看这项发现被视作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哎，同学们，我们讲这些例句的时候，对您的听力可是一个挑战哦。 还真是， 能写出什么写什么哈、咱们直播课堂的时候是没有句型文本的啊。啊，大家要挑战一下啊。 对对，我们说啊，这个科技的创新它推动着时代的发展，对吧？啊，当然也有人认为呢，这个战争推动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科技确实是作为创造性的东西，推动着我们自身生活的改变。 同意。 哎，所以您以后再想说什么被视作什么，您就别再说什么 regarded， 还有您说的 consider 这样词。 因为那个咱熟悉嘛，咱们是不是得学会用点新词啊？ 是，所以用 be perceived as 就可以了。 A was perceived as B 就怎么用？A 已经被认为视为被视为是什么，所以您看视为咱中文说视，那真的用眼睛去看吗？它有眼睛吗？没有啊。 哎，真是， 就是将什么东西理解为 啊， 视觉其实也是一种理解力，在英文当中 没错没错， 是吧？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残疾人。She did not perceive herself as disabled。 这个 disabled 啊，其实它可以这样写，但可以加上定冠词 the disabled， 就是这个残障人士。所以你看它还是一个 perceive， 这里是 somebody 和 oneself as 什么什么的结构。 对，所以也可以说把视自己为什么，这个也很好哈。 反正后面接那个 as 就可以了。 哎， as 作为一个什么东西。 对， 人们认为他运气不佳呀。 they were widely perceived， they were widely perceived， 哦，他们是被认为，have been unlucky， 被认为运气不佳， 对，人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已经被认为是， 对对对， 运气不佳。 我最近看了一句话嘛，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成功，但是你要回头想，为什么努力了没成功？ 哎，为什么呢？ 其实有点像咱中国人这个古训哈，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明白了，这要素没俱全。 对，所以大家以后再去做一些比较重大，有点像咱中国人这个古训哈，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明白了，这要素没俱全。 对，所以大家以后再去做一些比较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您先观察一下，哎，旁边的环境这个时间点是否有利于您谈这些事儿。 哟，那您这个就是对人有些高深的要求了。这个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了。 我相信咱 PK 他的同学都能做到。 一般人啊，做事情那都是随性而发又做了，哪能那能洞察时局能这么深刻呢？ 是，所以 所以做不成嘛， 嗨， 所以大部分做不成嘛。 我以为您说的是，所以多听富妈讲讲， 讲也没用，反正你没那能力也做不成。但是还是要努力的。天道酬勤。 对， 这是一个古训了。 对对对， 即便你没有富妈那种洞察天时地利人和的能力，但是你努力，实在不行，那七八十岁他也能做成吧？是不是？现在不行，那七八十岁还做不成吗？ 对，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在写啊，说老。